据南朝鲜媒体报道，南朝鲜的日军性奴受害者及其遗属、学生、市民和在野党议员最近在京畿道光州为牺牲的日军性奴受害者举行了追悼仪式。仪式上，一些人发言指出，国民的要求是加害国日本政府做出正式谢罪和进行法律上的赔偿，并强调要争取与日本达成的性奴问题协议全面无效，无条件废除。